合作。加爾衛的黨總裁任期下個月30號屆滿，國會眾議院議員亦都將會在10月21號任滿。報道說，由於臨近這兩個日子，加爾衛和義佳俊博磋商了黨總裁選舉以及解散眾議院舉行大選的日程，亦都就疫情之下解散眾議院的策略交換意見。報道又說，稍後召開的黨總裁選舉管理委員會會議可能會決定在下個月17日發表有關選舉日程的公告，並且在下個月29日投票。義佳俊博日前在記者會說，他所屬的派別都支持加爾衛連任黨總裁。而據報，前首相安倍晋三、國會對策委員長深山裕等黨內重量級人物亦都支持加爾衛。翻嚟本港，一名女子懷疑墮入虛擬貨幣騙案，共被騙去76万。警方昨日接獲33岁女受害人報案，指早前在交友程式認識了一名男子，被介紹使用一款手機應用程式投資虛擬貨幣。他之後分別將80000元和680000元匯入應用程式的指定銀行戶口，但是其後未能夠取回款項，懷疑受騙之後報案。警方經初步調查，將案件列作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暫時沒有人被捕。財經消息，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84，日元110，瑞士法郎0.914，加元1.259，人民幣6.476，英磅對美元1.377，歐元對美元1.178，澳元對美元0.728，新西蘭元對美元0.698。日经平均指数报27799点，升7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1.52美元，卖出1792.49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骤雨正系影响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锦辉花园对出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噶。重复多次，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锦辉花园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车龙排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在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龙尾在龙盘苑。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在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马场。咁提一提你啦，受爆水管影响，葵芳嘅葵福路、兴芳路交界，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咧封闭噶，经过小心。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大师有礼， 大师有礼，请接招。 大师见面，分外岩奇电视节目《大师对谈》， 主持人林以乐牧师同全灯法师，一集一主题，天一句地一句，分享人生智慧，教你生命内在操练。每集仲有微网红带你去本地教堂庙宇古迹打打卡。今晚八点，港台电视31。 善道会模拟法庭公益教育计划的义务法律导师何善容 Saron， 真是第一次和第一个训练呢，其实是很紧张的。这么多年的 law school 的 training 都是、啊、你怎样跟法官去沟通，在法庭上面怎样表达一些东西、但要将这些、法律的概念去跟一个很不同的年龄层的一班小朋友去解释的时候是紧张。 记得留意听今个礼拜日黄昏6点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8月26日，国安处要求支联会提供资料，周幸彤否认支联会是外国代理人。 立法会通过容许律政人员合资格可获委任为资深大律师。 新增5宗输入确诊个案，其中3人带 L452R 变种病毒株。 习近平与普京通电话，就阿富汗局势交换意见。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点10分，8月26号星期四的早上，欢迎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收听收睇千禧年代。早晨，我系萧乐文。看到政府就说暑假都就来完了，希望可以在即日炒工安排那里扩阔一些，便利到一些未打疫苗的学生和家长。现在就说明天起12岁或者以上的中小大专生可以在朝早7点45分起去到24间的接种中心那里攞筹。每个学生还可以是有多2个人去陪同，陪同他是一起去打针的。就住呢个即刻炒嘅措施，其实见到上个月29号起咧，已经为一啲长者70岁满咗嘅长者可以攞即刻炒啦。咁跟住去到月中嘅时候啊，今个月中嘅时候就扩展到60岁或者以上啦。咁而家最新就去到话够12岁嘅一啲学生咧，都可以系攞到即刻炒啦。行咗一段时间，点睇即刻炒呢一个嘅措施咧？去到年龄又扩阔到去一啲年青人啊、学生都可以拎即刻炒啦。你又点睇咧？想唔想有一个咁样安排咧？1872311，讲下。另一方面，见到特首之前就呼吁一啲公司嘅雇主咧，就要求员工咧系接种疫苗，否则嘅话咧，员工就要定期自费接受检测啦。这个做法实际做落有冇啲乜嘢嘅问题？你又点睇咧？作为雇主嚟讲，或者打工仔嚟讲，觉得可唔可行咧？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1872311。电话旁边咧就有厂商会会长史立德，早晨。 早晨，舒乐文。 早晨，史立德。讲下刚才提到特首林郑月娥嗰个讲法啦，佢就话呼吁啲老细、啲企业雇主咧，就要求啲员工打针嘅，否则就要定期去自费做检测嘅。你自己点睇呢个呼吁啊？ 我睇提高呢、這个疫苗嘅接种率咧，系建立一个社群体嘅免疫嘅屏障咧，系创造更好嘅条件俾我哋嘅香港清零嘅，呢个系有效嘅方法嚟嘅。所以咧，我哋廠商會咧都一直都好支持特區政府係多管齊下啦，推動市民咧盡快接種疫苗。咁大家都留意到啦，特區政府已經係要求咗有啲公務員啊，政府作為一個大嘅僱主，我相信咧係咁嘅做法咧係會增加呢啲有效嘅多人去接種嘅。咁但係我哋喺呢方面咧，作為負責任嘅僱主咧，亦都應該係設辦法咧，係以不同嘅可行嘅方法咧，去推動咧員工去接種啦嚇。咁對於員工同埋僱主嘅健康都係有利嘅，以至整個社會亦都係有好處嘅。尤其是我哋想通關呢一方面啦，係嘛？咁事實上咧係喺商界係去過去幾個月嚟咧都好配合嘅。好支持政府疫苗嘅接种计划啊，譬如我哋会系推出有种有赏呢啲疫苗嘅奖赏计划嚟到鼓励啲公众人士咧系接种，可以讲咧系喺呢个提高疫苗嘅接种率方面咧系大家嘅目标都系一致嘅。 系 咁至于 係至於呢、這個預計有幾多僱主會願意響應呢個相關嘅措施咧？目前咧就比較難估計呢個數字。咁因為咧係每個機構都有佢唔同嘅需要嘅情況啦。咁啊，採取佢哋認為佢哋最適合佢自己最有效嘅方法啦。如果僱主係已經用曬所有嘅鼓勵同埋誘因，都冇辦法令到員工去接種嘅話咧。我睇最後嘅較為強硬嘅方式咧，譬如係唔接種又要定期去檢測啊，或者係呢個咧嘅要自己俾錢啊，咁呢個亦都係無可厚非，始終我哋都要係顧及其他大多數嘅接種咗疫苗嘅員工嘅同埋顧客嘅利益嘅嚇。 呢、這個即係因為特首嗰個説法就話要求所有員工去接種疫苗啦，否則就要定期去自費檢測啦。聽你咁講，都係用一啲鼓勵或者誘因去做。但係頭先你講到話如果真係下一步要強硬啲嘅，要做呢個都無可厚非啦。去到幾時或者去到咩情況要去到做到呢一個所謂強硬啲嘅方法呢？而家係咪所謂要啲員工去打針都係一路用一啲所謂鼓勵呀、誘因呢啲方式會比較適合啲呢？ 暫時都係用啲誘因呀、抽獎呀、個方式啦。咁如果以我了解呢，暫時有啲高風險嘅較為係行業嘅，例如航空啊、酒店啊、餐饮以及呢啲啲銀行啊等等咧，係比較採取一啲強硬嘅方式嘅。咁要求員工去接種或者自費去定期檢測咧，我睇一般嘅企業咧，目前都係採取比較係鼓勵性嘅性質為主嘅。譬如咧係我自己公司啦，都係疫苗假期啦、現金獎賞啊等等啦。咁大部分嘅嗰啲企業咧，其實咧都係已經好盡力去鼓勵員工去打針嘅，咁成效都幾好嘅嚇。咁就啱公布都係有400万㗎啦，係嘛？咁喺政府嘅層面咧，我哋都好明白咧，財政上咧政府係比較難再提供一啲咁嘅支援。咁但係當局咧可以係推出一啲更多嘅傾斜性嘅政策啊，睇下作為市民嘅打針嘅誘因，咁比如咧打針之後可唔可以或者係自由出入更多嘅公共場所啊，或者一啲設施啊，又或者係打針嘅市民可以係優先使用啲康體同埋一啲優點嘅設施啊等等啦嚇，呢啲咁嘅措施咧，雙管齊下咧，我相信咧都會係俾到有幫助嘅。 但我想問史立特，因為而家講嘅情況就話所有員工要打針，咁另一個選擇就係要自費定期檢測，好似冇一個中間位，因為之前有啲人話唔打針，可能嘅原因就係佢哋可能睇下醫生啊，覺得自己身體嘅情況係未必適合打嘅。呢一啲嘅員工變咗係咪冇一個中間位可以有得豁免咧？咁日後佢就一係就要即係唔理個身體嘅原因去打啦，一係咧就係要俾錢做檢測啦。你覺得有冇需要繼續會豁免呢一班人咧？ 睇佢個別情況嘅需要啦。咁如果真係佢係因為醫生證明到佢係都唔適應嘅，唔可以打嘅，咁呢一方面可以考慮下啦，係嘛？咁我剛才所講咧，咁如果你要要求接種強制或者檢測嘅係一個我希望係最後一個手段啦嚇。咁我都相信咧喺使用呢一個終極嘅手段之前咧，係會應該有一個過渡啦，或者溝通啊。大家商議啊，咁僱主就即係同啲一齊同啲員工商量一下，解釋一下，睇下呢個釋除佢哋嘅疑慮，咁等佢大家都明白咧，呢一個打針係我哋每一個市民嘅責任。咁而至於有一啲實體嘅健康上面嘅理由嘅員工咧，我認為都要體諒嘅，彈性去處理嚇。咁事實上咧，唔單止係香港啊，國際上面都有好多政府同埋企業嘅係要求員工咧係必須要係打呢個疫苗嘅，呢個係必然嘅大勢所趨。我相信好多員工都係好理解，而香港亦都係一個好好嘅地方嚟嘅。咁市民都好乖嘅，其實都大家如果話要打疫苗都而家都打得唔錯啦。咁亦都係喺疫情嘅初期咧，都話戴口罩，個個都戴口罩。而政府亦都苦口婆心咁樣勸解呢啲市民去打針，而啲商界亦都好好多市民啊，或者有啲有心人士都捐出啲獎金獎品去鼓勵。 打針嘅嚇。 但預期會唔會都可能令到僱主同埋員工咧，喺一啲頭先你話形容一啲相對強硬嘅手法去做嘅時候，都會可能摩擦多咗啊，或者點預期員工嘅反應咧，會唔會有啲真係唔想打針又唔想自費檢測會可能極端啲啦，即係選擇去辭職，亦都會影響成個人手安排等等，會唔會有啲咁嘅情況咧？ 我相信咧係寧願辭職又唔去打針嘅咧，係佔一個少數嘅。對於人力資源嗰方面嘅影響都唔會好大。其實咧係越嚟越多打工仔都好明白，去打針咧係已經係好多行業都要求嘅啦，就是、為咗家人啊，為咗自己嘅身體健康，亦都係呢個係一個大勢所趨嘅。以我哋商會為例咧，我哋喺展覽服務業嘅方面咧，都好需要打針嘅，因為面對好多群眾啊嘛。咁我哋籌辦我哋年底嘅工展會同埋香港美食嘉年華咧，政府都是 要求我們呢大會是員工是打針做檢測的、好像最近呢我們、曾經呢都有招聘新的員工來的時候呢、他們即使我們沒有什麼特別的上面的要求呢都發現到他們呢是有不少求職者的主動呢在履歷裡面呢提出呢、我已經完成了接種疫苗看來這個都大家都是知道的。 明白，好啊，唔该晒，史立德同你倾到呢度。史立德咧就系厂商会会长嚟嘅。大家点睇1872311、1872311讲到话呼吁一啲嘅公司嘅老板啦，即系要求啲员工去打针，否则就要去定期自费检测。你哋点睇咧？作为公司老板又好，作为打工仔又好，呢个咁嘅呼吁嚟自特首林郑月娥嘅，你点睇？1872311、1872311。另外咧，方面头先讲到关于即日丑啦，即系喺一啲疫苗接种中心咧，就唔使事先喺网上预约，可以用一个即日排队拎筹嘅方式打针。而家就话听日起12岁或者以上嘅中小大专生都可以系享有到呢个安排咯。见到公务员事务局咧就发咗信俾学校咧，就话学生可以带身份证明文件啦，一啲在学证明啦，好似学生证啊等等咧，就可以去到接种中心嗰度咧系拎筹嘅。咁啊，讲到话12至17岁嘅学生咧，亦都需要咧带埋家长嘅同意书先至可以打针嘅。对于学校嚟讲，点睇呢个新安排咧？会唔会多咗啲学生容易令到喺学校入边嘅师生嗰个嘅接种率咧都易啲去到70%啊？可以早啲放宽去到全日面授课咧？讲下又请一位嘉宾咧，同我哋一齐倾啊！有直资学校议会主席陈定安，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陈定安。头先讲到呢个即日筹呢个安排，去到十二岁或者以上学生啦，你觉得帮助一啲嘅年青人，鼓励佢哋去接种疫苗，帮到几多咧？ 我想呢，其实都是如果要接种或者能够接种的学生呢，可能他们家长都会跟他们已经谈了，或者将会去接种，或者有打算去接种的。那我想现在呢有一个即日筹的安排呢，就是只是方便了一些想打针的同学仔、即是可能之前又要去预约啊性啊，那之前有也都有听过一些预约可能会较后的时间。那如果现在有即日筹的安排，真是可能就方便咗咯，但你话系咪真系会增加咗一个同学仔佢会打针个想法咧？咁呢个又未必嘅。 嗯，其实呢段时间都即系可以俾学生打针都一段时间啦。都、其实学生唔打针或者决定打针，佢哋最主要考虑系咩咧？家长又乐唔乐意咧？普遍嚟讲，俾啲仔女去打针，以你了解到。 嗯，因为呢嚟緊新学年开就中学先即係个岁数系其实讲緊中学嘅范围里面啦。咁、但呢佢讲12岁或以上呢，其实都有有一部分呢嘅中一学生呢其实系唔到呢个岁数嘅。咁、即係变咗呢，即係我听普遍有啲学校讲呢，都可能大概呢会有1/4嘅中一学生呢系未到呢个岁数嘅。咁即係变咗有个天然嘅成分喺度，就已经系有一啲系唔能够打㗎啦咁样。咁你話學生係唔係願意打咗咧？咁即係當然咧，教育局都有一啲嘅所謂誘因出現咗咧，就係、因為如果佢係即係打咗針嘅話咧，咁可能下晝咧就可以參加啲課外活動啊，之類之類咁樣。咁普遍我哋見到學生打針咧，你話係咪好積極咧？我都可以講話積極嘅。咁就係話係咪真係間間去到70%啊？又話咁咧，應該我暫時就覺得都係仲未達到呢個數字咯。 嗯，而家做咗一啲統計未嘅，知唔知啲學生究竟有幾多係打針，定係開學先做咧？呢一樣嘢又？ 其實學校咧都或多或少都做緊㗎啦。咁但係因為始終咧喺暑假期間啦，咁我哋可能揾學生咧就可能靠打電話啦，又或者靠一啲網上平台咧，咁去收集啲資料，有時可能都未必好準確。咁所以咧有好多學校都會喺九月翻學嘅時間咧再做多一次，即係真係問學生嗰個數字啦咁樣。 咁你而家有冇話學校都有一啲方法？除咗話教育局講話，即係如果係去到一定嘅比率嘅學生去打針嘅話，有啲課外活動等等嘅放寬啦。學校自己本身有冇啲咩誘因去鼓勵啲學生去打針嘅？會唔會話即係譬如佢哋要攞即日籌嘅，咁嗰啲都可以唔使翻學啊咁之類，或者佢哋打針嘅都俾佢哋有多啲假期咁樣嘅？有冇呢啲安排？ 我想本身呢他們如果真的是因為打針的情況或者打針之後的一些的不適啦，他們要去攞教學校都是會支持的這件事都。你說那個誘因呢就是始終因為我們都要看回呢，就譬如特別是中學啦，中學有很多的課外活動呢其實連一年係咗一啲學界嘅比賽嘅，無論係音樂啊或者體育上都係嘅。咁你都希望可以睇翻咧，如果你話學界嘅比賽係會開始翻啊，咁可能咧或者或者都會間接咧就會鼓勵到一啲學生佢哋自己可能啊比較中意想參加呢啲比賽嘅，希望都就諗去打針啊咁樣都會有。 嗯，即係總之就學校就可能真係未必可能特別做到啲咩，但係主要係頭先講到啲課外活動，希望可以令到啲學生都願意打針啦。喺呢個考慮之下，另外我都想問下陳迪安，因為我見到有議員啊，立法會議員都提到話要求咧就強制啲教師打疫苗，咁否則咧就係應該係有權唔俾佢哋翻工嘅，亦都唔可以用一個定期檢測啊、自費呢一啲去代替嘅。你點睇呢一個嘅做法有冇需要咧？又？ 我就覺得應該就未必需要咧，真係強制每一位教師或者教職員打針嘅，因為大家都真係可能有唔同嘅原因嘅。咁我諗香港係一個比較自由開放嘅社會，咁呢個我都希望即係議員們啦，或者社會都給予咧我哋教師們嘅一個嘅自己的決定啦。咁其實現在教師都要真係唔能夠打針，無論咩原因都好，身體不適或者其他原因都好啦。咁現在教育局都有個說法，都係真係要佢哋自費喺公餘時間去打針。其實你話或多或少，可能有啲同事都覺得都麻煩喎咁，但係其實唔係因為怕麻煩而走去打針，係佢哋都真係要考慮自己身體狀況。 嗯。所以而家係啦，即係呢個情況就覺得用一個相對強硬嘅方式，你哋都未必支持。主要就係考慮一啲有身體考慮而未必打到針嘅老師，係咪咁？ 係啊，我認識中嘅都不乏真係有老師們係身體不適嘅，即係可能係有啲長期病患啊，又或者可能帶病初愈嗰啲，咁你強迫要佢打針，其實都唔係一件好事。咁再加上咧，即係現在嗰個大部分學校我都理解到咧，基本上教職員打針嘅比例已經超過教育局要求七成噶啦。咁所以咧，如果真係好似講話一個嘅保護嘅屏障嚟講，教師教喺教職員嗰邊其實已經達到咗。 係，但學生方面咧，因為而家話即係教師同埋學生都打夠七成嘅話，可以有一個嘅全日面授課，有機會放寬翻嘛。以你所認知，要達到呢一個嘅目標有幾難咧？或者學校方面有冇一啲安排要準備？因為可能涉及到五線啊，或者都講到話即係個別嘅學生，如果佢哋打咗兩支嘅話，都可以放寬一啲，譬如下晝嗰啲課外活動啊嘛。呢啲有冇收到啲學生話申請想咁樣做啊？或者學校點安排咧？又？ 我想首先咧，如果真系学校能够师生咧能够达到七成咧，亦都同家长沟通后咧，咁恢复全日嘅上课，我谂都系大家想见到嘅。咁其实到食饭嘅安排，其实我相信都唔特别大担心。过往其实好多中学生咧喺学校校内校外都有食饭。其实即系咁讲，喺校内食饭咧，再加上话佢啲学校好多都有嗰啲屏风嘅安排啊设施啊，其实或多或少可能仲会安全过喺街度一啲嘅食肆。會混埋其他人一齊食飯添咁樣，咁其實呢個亦都我相信唔係會特別太大擔心嘅。咁你當然啦，你話如果學校能夠真係全程服過到嘅，咁所有嘢嘅以教嗰個説法就基本上可以回歸正常噶啦。即係課外活動好，或者嗰啲周會好，或者其他啲活動好，其實所有全部都可以當係正常處理咯。 OK， 好啊，唔該曬陳定安，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陳定安就係直資學校議會主席，繼續聽大家嘅電話1872311，電話旁邊有吳先生，早晨。 是你好啊 施乐文先生， 你好。 咁我系吴博胜啊。 嗯。 咁我觉得咧，即系有奖有罚咯。其实政府鼓励打针，你啲人就唔想打。尤其啲老人家，亦都系有医生嘅介入啦，即系有护士啦，即系睇咗你。如果打咗针，可能要休息少少时间啊，或者三两日嘅。咁呢啲系作出一个即系嗰个社会嗰、那个即系应变啊。同埋以前咧麻风病嗰时候，你啲人唔肯去啊，或者惹到好咩，咁都有个即系惩罚。上面嘅因由咯，咁其實講真，而家有啲服務緊市民，有好似機場啊，或者甚至老人院嗰啲，老人院服務嗰啲老人院嘅嗰啲職員咧，都其實有啲都會打嘅，即係嗰係安全性啊嘛。同埋我覺得咧，老人家去咗老人院咧，應該就唔好翻屋企，而又除曬口罩啊，喺屋企度即係食嘢啊，各樣嘢，令到嗰個疫症咧都會比較拖垮咗啲咯。 健康理由可唔可以做豁免咧？你覺得？ 健康理由豁免，咁呢个都平衡翻，都应该会有，应该要有嘅。 整体嚟讲，你觉得呢一个会唔会算系比较强烈啲或者强硬啲嘅做法咧？有啲咁嘅讲法。 咁有奖有罚啦，强硬少少，我觉得应该采取嘅，因为有时讲真，叫你哋打，你个个都话唔打唔成，即系睇人哋啊，睇其他啲打咗嗰因由如何啊，即系话有冇并发症，各样嘢会唔会赖得好高啊咁样。我觉得如果系低嘅，讲真，大家都系缓冲性，应该要打咯。 OK， 好啊，唔该晒吴先生，多谢你打上嚟。今日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872311，講到兩個情況，第一個就係即日籌啦，而家去到12歲或者以上一啲嘅中小大專生咧都可以享受到。另外咧就話要求如果全部員工都打針，你又點睇咧？18723118717231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驻喀布尔大使馆发出安全警示，建议美国公民切勿前往喀布尔机场，同时建议正系身处机场嘅美国公民立即离开。路透社报道，有关安全警示在大使馆的网站发布，未有交代具体原因。美国国防部官员说，在阿富汗喀布尔机场大约有10000人等候撤走，但在星期二已经有19000人撤离，每39分钟就有一架飞机起飞，又指数目可能在未来几日上升。報道指，很多阿富汗人都說，即使手持批文，前往喀布爾機場亦都越來越困難。有志願組織就憂慮，喀布爾機場的撤離行動和引發的混亂，影響對阿富汗的物資供應。路透社引述6名美国前任同现任官员指，政府内部对于美国是否有能力阻止阿盖达和其他极端组织的恐怖分子在阿富汗卷土重来抱持怀疑态度。塔利班之前在阿富汗发动攻势，美军在当地协助训练的安全部队不够2个星期就被打到溃不成军。中央情报局和其他情报机关在失去保护的情况之下，不得不关闭基地并且撤走人员。报道指，塔利班在阿富汗重新掌权之后，有激进分子从监狱被释放，加上美军与盟友撤离，为美国带来潜在极端主义威胁。報道又指，美國政府難以依賴阿富汗的鄰國，因為到目前為止，美國未能夠就設立反恐部隊和無人機基地與有關國家達成協議。美國貿易代表戴奇說，華盛頓方面正是全面評估美中貿易政策。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在網頁發布消息，指戴奇在當地星期二和美國商會中國中心顧問委員會以及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的高層人員舉行視像會議，討論美中貿易情況。戴奇指出，兩國貿易關係具有重大意義，但指中國有不公平貿易政策和非市場行為，損害美國企業和工人利益。 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正係致力處理。他又說會對美中貿易進行全面戰略評估，以制定具彈性的貿易政策。在北京，外交部上個月指出，中美經貿關係的本質是互利共贏，希望美方本著互相尊重、平等協商的精神，與中方一起努力，妥善處理兩國經貿關係之中的問題，推動中美經貿關係健康穩定發展。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84，日元110.05，瑞士法郎0.914，加元1.26，人民币6.476，英镑对美元1.376，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对美元0.728，新西兰元对美元0.697。日经平均指数报27,768点，升4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0。啱啱轉咗，買入係1790.26美元，賣出1791.13美元。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區有驟雨，日間酷熱，最高氣温大約34度，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有幾陣驟雨，短暫時間有陽光。依家氣温28度，相對濕度88%，酷熱天氣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嘅坏车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锦辉花园嘅第三线有坏车，车龙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对出。重复多次啊，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锦辉花园嘅第三线有坏车，车龙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对出。咁喺葵芳嘅葵福路同埋兴芳路交界，因为爆水管，葵福路同埋兴芳路交界咧，部分嘅行车线都系需要封闭，咁影响到一大挤塞。就系葵福路同埋兴芳路交界部分嘅行车线咧，因为爆水管需要封闭，一大挤塞。咁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嘅慢线就有坏巴士阻路，车龙去到龙翔道，近住星河名居。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嘅慢线。有坏巴士阻路，车龙就去到龙翔道，近住星河名居。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排到去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在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龙过了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挤塞，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就排到星河名居，因为受到前面观塘道的坏巴士影响。在新界方面，青山公路的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挤塞，龙尾浪翠园三期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去到马场；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咧都系车多，车龙去到天富海湾；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挤塞，咁去清水湾方向咧车龙长啲，排到去大埔仔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60分钟走遍世界。 塔利班在阿富汗再度执政，会不会重回20年前的管治方式呢？听下香港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孙超群的分析。 塔利班冇错，佢的手段是改变了，多了很多国际的参与。但是就算塔利班话自己有几重视人权，呢个零星期都出现了一些清算行动，佢自己所讲的基本上是言过其实咯。 10万8千里，星期六朝早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各位香港电台的听众你好。 把声咁熟嘅，边个嚟噶？听多次。 各位香港电台的听众你好。 莫非是报新闻那个？ 各位香港电台的听众你好，我是黄春梅。 嗱，系咪啊？ 咁佢 搞咩啊？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刘伟恒、梁丽勤、阿一，仲有我黄春梅， 手下留情。 2021年8月26日，国安处要求支联会提供资料，周幸彤否认支联会是外国代理人。 立法会通过容许律政人员合资格可获委任为资深大律师。 新增五宗输入确诊个案，其中三人带 L452R 变种病毒株。 习近平与普京通电话，就阿富汗局势交换意见。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9啊，继续翻嚟千禧年代。讲下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同埋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头先同大家讲到啦，有关于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就呼吁啲企业雇主啦，要求所有员工打针啦，咁否则就要定期就做一个自费嘅检测。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讲下嘅，如果真系咁做嘅话，你哋点睇咧？咁另外头先讲到啦，即日丑方面喺啲疫苗接种中心有个即日丑啊，就话去到听日起啊，12岁或者以上一啲中小大专生咧，都可以朝早7点几起咧，就喺24间嘅接种中心嗰度咧系攞。可丑嘅，见到咧，有一啲嘅大学方面咧，都系话嚟紧咧，都系要求一啲入校嘅师生咧，要打齐2针啦，满14日啦，或者2星期咧，就要做一次检测嘅。譬如浸大咧，就话寻日就公布就话10月1号起咧要咁样做嘅。你又点睇？1872311，1872311。另外咧，就有关于咧系见到之前政府都要求醫管局或者以及一啲幼稚園中小學的雇員都要開學，即9月1日之前是要接種呢個新冠疫苗，否則就要自費定期在工作時間以外做一啲嘅病毒檢測嘅。見到有議員都提及就話唔應該容許小學幼稚園教師用一個自費檢測的方式去取代打疫苗嘅呢個諗法。究竟點睇咧？都可以請翻咧，張宇仁議員同我哋傾下，講下佢哋嘅諗法嘅。就係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飲食界議員張宇仁，早晨。 早晨啊！ 早晨，張宇仁，講下點解你會提出呢一個嘅諗法先？ 其實我冇提出一個諗法， 係 我只係講咧，其實特區政府，我覺得已經係好寬容去處理打針呢個問題，而商界咧亦都其實多方面都配合嘅。无论俾员工俾钱啊，俾假，政府未做，我哋都做。特别是我饮食业咁辛苦，但系面对有啲行业咧，系真系要对见好多人啊。咁咧，你其实保障自己、你屋企人、你啲同事同你啲顾客，我都冇可能啲雇主系同啲员工讲，喂，大家都要生存，大家一齐去做啦。當然我現在不是說那些醫生說不可以打那些有特別的理由不打，我不是說那些，但是去到學生呢，我在不是只是昨天，我這幾個月我都有說，即是我看不到為什麼教育局說我有70%老師打了針我就可以回全日學。其實學生和家長的利益，我覺得不應該給老師打不打針是凌駕的。老师应该明白啲学生，其实特别是我哋啲小学同埋幼稚园，根本已经咧咁耐冇上堂。如果你话一用 Zoom meeting 而做半日，其实对佢哋嘅成长、对佢哋嘅学习完全唔好嘅。 系， 咁所以咧，我系觉得特别是喺今时今日，你唔见我一年前讲，因为我哋都冇疫苗，去到二月我都未讲，我都大家。一起做啦，一起做。去到今时今日，如果教师、教职员唔止净系教师，要接成啊，要见啲学生，而嗰啲学生系唔能够打针嘅啫，你系咪应该要去保障佢同保护佢咧？系咪你老师嘅天职嚟噶嘛？ 但 你点可以话我去唔去打针系我嘅选择咧？ 因為另一邊就係正正頭先張宇仁你咁提啦，即係。即係佢哋嘅諗法就會講得啊，即係身體始終係自己嘅，咁都應該係咪有個決定權，自己決定打唔打，而唔係可能即係因為要即係份工啦，保住份工啦，然後就一定要打，咁變咗好似就逼佢哋要打，咁點平衡咧兩者呢、這個？ 呢、這個唔係逼， 嗯， 大家講生存，大家講保障，講保護，你唔保護自己，我冇意見㗎，即係你唔好拉住啲學生去啫嘛，係咪？你要去到咩地步才叫保障自己呢？啊，是不是你自己保障自己，或者你去以为保障自己，其实你家是放弃緊保障自己，你唔打疫苗。你唔係打咗疫苗就係冇保障啊，会死得啦。係你有个选择，而家唔係㗎嘛。同埋个问题就是你个职业，你係有责任要去保障你啲学生。呢、這个唔係一个个人嘅选择，就係话带晒凌驾晒你自己嘅专业啊，你自己对学生公众嘅利益永远都係凌驾我哋个人嘅利益㗎。同埋呢个选择啱错係另外一回事。咁如果你又话係啊，我係要选择份工。而家最大嘅问题呢，就我哋啲官立学校同埋资助学校，有好多学校呢，你返工唔返工，打针唔打针，你而家呢都係有粮出喎。如果你話啊，我唔打針，我係冇糧出，咁唔緊要啊！你唔打針，你翻屋企慢慢坐唔出糧咯。 嗯，即係所以你都建議，如果真係唔打針嘅教職員啦，都可能真係要停佢哋職咁樣咯，係咪？會有啲難做咧？即係對於學校嚟講嘅真係。 我覺得咩咁難啫？ 嗯， 如果你學校冧一檔，個先生唔打針，或者你個學校做 Zoom meeting。因为政府俾钱你是资助学校，你是官校。寻日局长都讲，个官校打咗八成针，咁所以佢哋开咗全日学嘅。呢、這个唔系一个即系大晒咩？有粮出又唔使打针，跟住仲唔使翻工，你可唔可以啊？哥哥。 張宇仁都想問一下，因為始終其實咧，如果從一個風險角度去睇咧，因為學校先都提到啦，學生而家都譬如尤其是小學生咧，好多都係未打得針嘅，即係如果要係有感染嘅風險咧，可能喺學生嗰度都會出現。純粹即係如果要教師打曬針咁計，學生嗰度都可能係一個漏洞嘅時候，又係咪從個風險角度出發咧？咁有啲咁嘅講法嘅，點睇咧？呢個 有乜都有漏洞，乜都有風險。而家我同你每日起身出街都有萬分一嘅風險，有時。是咪？咁如果我哋成日都淨係企道德高地讲风险，細佬哥唔打得針，就係、是、因为而家啲細佬哥啲針仲未去試，咁我哋要盡量要去保护佢，喺嗰啲同佢有接触嘅人盡量唔好感染到传俾佢。你而家就倒返转话，有啲細佬哥可能感染到传返俾我，咁不如我唔好开工啦。咁如果係咁，你咪喺屋企唔好出街囉。 但檢測咗咧，啲人咧都話，因為變種病毒咧好勁啊嘛，嗰個傳染性檢測唔係檢測咗 ，sorry 係講緊打針，打針都可能係有感染，反而可能檢測會唔會更加安全咧？其實係 最好就係大家唔開學。如果要講到咁，如果你係咪咁樣想話俾香港市民聽，你個電台覺得呢啲係最好嘅咧？ 嗯， 乜都唔好做啦，大家唔翻工啊，嗰陣時唔係病死，嗰陣時係餓死。 明白。 大家唔出去買餸。大家唔做工，系咪 ？OK， 明白張宇仁嘅講法。不過我都覆述翻啊，陳肇始局長啊，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咦，張宇仁嗰個電話可能有一啲嘅線路，可能要再聯絡翻。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咧，亦都尋日咧回應到張宇仁呢一個嘅提問，佢都講到話會向教育局咧係反映翻有關嘅意見啦。認為高風險群組嘅接種率咧已經係應該係達到九成嘅。他就以官立學校為例，就在8月中就已經有 83% 的教職員接種了首劑的疫苗，認為接種率是會慢慢去提高的。就歡迎大家打來18723118723提到剛才有講到就是現在就是9月1日起一些的幼稚園中小學的所有的僱員都是要在9月1日之前接種新冠疫苗，否則是要自費去定期在工作時間之外咧，係做呢個嘅病毒檢測嘅。不過頭先咧就同張宇仁講到，佢尋日喺立法會度都提到噶啦，就話唔應該咧係俾一啲嘅教職員啊，係用一個咧 自費檢測的方式咧，係代替接種疫苗。咁頭先佢都提到啦，因為都應該要保障翻學生健康啊，同埋覺得個職業所需要等等咧，都覺得咧係應該有需要咧，就係要全部嘅呢啲老師咧係要接種疫苗啦。咁否則就可能咧喺工作上面咧未必要俾到佢哋翻學啦。咁今日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 1872311講下呢一個嘅安排啦，同埋議員嘅建議你點睇嘅？另外頭先講到咧，有關於即日丑方面啊，就話咧係聽日開始就係擴闊到去咧12歲或者以上嘅中小大專學生，就7:45起咧就可以去到咧24間嘅接種中心嗰度咧係攞籌嘅，而每個學生亦都同時咧係可以係最多2人咧可以係陪佢哋啦，咁啊陪同者亦都可以一齊係打針嘅。咁啊講翻呢一個嘅即日籌嘅安排，都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啲嘅電話旁邊咧有江太打上嚟，早晨。 江太。 系早晨，江太。 早晨，主持萧生你好。 你好，你好，请讲。 系啊，因为而家嘅情形咧就系咁，因为我个仔而家都喺医院，佢就系打咗针，所以咧个心肌炎吓、就入咗医院，即系都住咗10多日啦吓。咁、佢本身打之前咧，我哋都好担心嘅，因为佢2019年底咧就有个心肌炎，住过医院10日。 系 咁、又入个 ICU， 咁后屘最屘医生都话冇问题嘅。咁我仔因为要翻学啦，又要做兼职啦，咁冇理由即系变咗好麻烦，咁佢都要去打针。咁、我哋睇门诊做埋嗰个心电图，医生都话都冇问题，可以去打嘅。咁我打针嗰日，我都同埋我个仔去，我都要问下在场嘅姑娘，我仔2019年咁，咁佢话如果冇发作，而家冇食药，咁就可以打噶啦，咁样，咁啊放心俾我仔打。点知一打咗10多日，我个仔又复发，咁而家仲喺医院。咁而家 几时打话？唔好意思，几时打嘅？ 7月23日。 O K， 几岁啊？仔系？ 19。 嗯，有冇？ 变咗而家我唔知好唔好，我都问医生，而家问主诊医生，我唔知佢第二针好唔好打吓、变咗我系唔敢即系唔理个生命再俾佢去打。咁我话抽针得唔得咧？谂住冇咁严重抽针，但系医生都答唔到。 因为而家都即系未话有正式话安排话可以做一个抽针嘅做法，所以医生都好难答嘅。我系相信，但系 我 医生有冇讲话即系心肌炎对于仔仔嗰个健康譬如日后会唔会有长远嘅影响，定系都系短期性，好快就会冇事咧？ 暂时都答唔到我，因为佢就排咗个磁力共振俾我仔做嘅吓，咁、但系等咗好耐吓，可能话等1个月啦，等到下个月，因为我仔要开学啦嘛，9月，咁佢要掠出院吓，因为佢喺医院住咗好多日，咁但系提出咗呢个问题要出院之后，医生话就冇得放假嘅，系要你自己签走吓。咁變咗唔知點解嚇，我哋提出呢個問題要出院咧，佢第二日就同我個仔講話可以做心電圖，咁啊琴日做咗，但係個報告就未出，佢就話要等埋報告出先可以出院嚇。咁、變咗有好多問題，我問醫生，醫生都未答到我，但醫生就同我講，佢話你個仔呢個情形咧就係因即係打針而引起嘅嚇，佢、可以咁樣答到我。咁但係其他嘅嘢問佢。暫時都係未答到我咯。咁譬如話，政府話要做強制檢測啊，各樣咁變咗一來要自費啦，二來亦都係一個負擔咯。本身我仔都係做緊兼職，咁佢都係每2星期自己都係去做強制檢測嘅。咁譬如話，好似我仔啲咁嘅 case， 我而家企咗喺度，我唔知應該點算好。 嗯，明白。即係究竟打唔打得之後嘅針好嘛？好啊，唔該曬啊。江太同阿江太傾到呢度，頭先佢就講到佢個仔仔嘅情況就係19歲嘅，咁佢打完第一針之後咧就出現埋有心肌炎嘅情況，咁而家就話仲喺醫院嘅咁。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 1872311。頭先傾到有關於即日籌啦，亦都講到話特首都呼籲一啲嘅私人企業啊，可唔可以要求所有嘅員工係打針咧？如果唔係就要自費做檢測咧。咁呢一個其實可唔可以幫到整體成個社會嗰個接種率咧？你又點睇？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嘅。電話旁邊有李先生，早晨。 系、hey, 早晨啊！ 早晨，李生。 系、hey, 听唔听到啊？ 听得好清楚，请讲。 系、hey, 早晨，主持，早晨，大家观众。 系 咁啊，我想发表少少意见嘅啫。 嗯。 啊，因为咧，我想回应一下阿张宇仁头先所讲咗番说话。 嗯。 咁咧，佢讲得非常之好。其实嚟讲咧，大家市民咧最紧要明白啊，今时今日咧，成个社会嘅大趋势同埋全世界嘅大趋势啊，打针系必须嘅。 系。 我都打了兩針，因為呢打針呢對於而家嗰個變種病毒呢，你唔打你一惹到呢仲更加大問題。你如果你打咗呢，你起碼一樣嘢減低咗你咗個病發咗個風險咗個危機。同埋佢講得好啱，而家學校嚟講呢啲老師呢有啲概念呢大家真係要搞清楚。因為呢你做老師嚟講呢最重要一樣嘢呢就係、是你好清楚知道你而家做緊啲乜嘢，你係教緊一啲學生，係保障咗學生嘅健康。而小朋友如果佢係可以打得到嘅，咁當然啦，社會當然係提供俾佢要去接種啦。但係而家嚟講咧，係未供應到小朋友係可以做到依樣嘢啊嘛。 嗯，但問題是我想問呢，因為而家大家都明白呢打針係好重要啦，即係亦都係有助譬如防範感染咗之後一啲死亡率啊、重症等等。但問題係呢，如果係要打針而唔俾用一個檢測嘅方式去取代，呢一個方式又有冇問題呢？你覺得即係譬如剛才張宇仁嗰個嘅講法就話提到譬如有啲 唔係啦，大家要明白其實佢政府要你檢測呢，俾你一個短時間裏面做依樣嘢咧，其實只不過係一種手段嚟嘅啫。其實最重要一樣嘢就希望市民全部都打曬，可以打嘅盡量去打。 明白。 因為咧，你留意得到啊，台灣又好，有好多即係落後嘅國家，有佢想打支針都冇。我哋香港有針冇人打，個個太過自私啊！你明唔明啊？ 你身邊多唔多人打曬針啦？其實 打曬全部。 O、okay, K， 明白。 因為咧，佢打嘅份量好少嘅啫、 嗯。 大家唔好即係俾即係個疫苗去醜化到咧咁恐怖。根本上咧，如果你有足夠嘅休息，你打之前好話唔好聽一樣嘢嘅就係話如果你覺得係會有一啲敏感啊，或者有啲頭痛啊的症狀呢，你可以預早過幾鐘頭之前打，吃粒 Peridon， 吃粒咗啲敏感藥，咁你去打我都係咁樣。打完之後返到屋企少少麻痹痛。 明白。 根本上呢你休息返一日半日呢就舒緩到㗎。正如好多 doctor 都講，你就算有癌症又好、okay. 有任何症狀都疫苗同咗啲，如果你穩定嘅，根本上影響不大。 好啊，唔該曬李先生，今日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另外咧，見到阿張宇仁又翻返嚟喺電話旁邊，繼續同張宇仁傾先。張宇仁，早晨。 早晨啊，唔好意思，我正話以為你問完我， 唔係，唔緊要，唔緊要。我見咧你都尋日都提到有個書面質詢咧，講到飲食業界係嘛，即係話希望可以放寬，即係尤其是一啲出品部嘅員工啦，就打完即係打咗疫苗咧，就可以戴嗰啲透明透氣啲嘅口罩，係咪有個咁嘅諗法 啊？係嗱，個理由就係因為而家廚房咧天時熱真係好熱， 嗯， 咁我業界嗰啲咧最即係最唔打針嗰班咧就係出品部嘅員工。咁我就覺得喺個疫苗氣泡嘅鼓勵下咧，其實如果我哋能夠放寬俾我哋啲出品部嘅員工，無論點心啊、燒味啊、廚房，而家都好熱，大汗揼細汗，咁咧就可唔可以戴嗰啲即係平時冇疫情嘅？你知我哋都會戴住啲透明嘅兜住下巴後邊嗰啲，咁咧但係佢上面個鼻哥可以呼吸。咁我哋而家講緊淨喺廚房工作。佢係即係冇接觸人客嘅，咁咪幾個同事喺度，咁嗰啲咧，如果佢打咗兩針有14日，係咪可以放寬俾佢係一個誘因喺呢個疫苗氣泡嗰度去做咧？咁呢個就係業界同食環署開好多次會呢兩個月嚟嘅要求，咁我只不過喺個會議會度就做埋個書面質詢。再提佢叫佢做嘅， 但本身有冇限制话系唔可以戴呢类即系透明好似个兜咁样呢一类嘅口罩噶？ 应该咧就系戴即系我哋叫 surgical mask 啊，即系而家我哋大家都戴贴埋鼻啊，贴埋下边个下巴咁样样咯。 系 咁嗰个咧就当然对菌就即系冇作用噶啦，但系起码咧即系大汗揼细汗啊。跟住口水又好，講嘢又好，咁都有嘢兜住，咁都係有個保障， 就唔係話完全唔使戴咁嘅做法咯。 明白，不過都有啲專業意見就即係始終話嗰呢一類口罩咧，透明呢類口罩咧就冇濾芯嘅，亦都唔貼面啦。咁可能即係始終譬如搞到話出品部咧都要處理食物噶嘛，有冇可能萬一啊真係唔好彩有個員工係感染咗嘅時候，風險又相對大啲喎？咁係咪咧？ 所以一定啦，呢、這個風險永遠都講大細，永遠都係大啲嘅。啊，就算戴曬 surgical mask， 咁啊，當然呢個冇問題啦。咁但係始終嗰、那個大汗揼細汗咧，尤其是我日日朝頭早做 gym 啊，即係幾個字啲嗰、那個面開始出汗，成個口罩濕咗啊，係辛苦嘅。 嗯， 咁始終佢都要透氣嘅，佢唔可以喺嗰個四十度温度啊，三十幾四十度啊，啲爐又熱啊，鍋又熱啊。去做嘢係即係可以長期，佢始終都要抹，始終啲汗飆出嚟佢都要抹。 明白。 咁其實任何時間都有風險，咁我就只係覺得如果打曬針，打曬兩針，咁呢個個風險咧本身過咗14日應該係低咗嘅。 嗯。 咁會唔會都鼓勵啲員工可以去打兩針？去做呢样嘢咧咁解嘅。 其实呢个高温嘅厨房环境，仲有冇啲咩方法可以舒缓佢哋咧？即除咗个喺个口罩方面之外， 咁当然将个温度降低啦。咁但系而家你好多厨房亦都唔系时时八月七月咁热，咁咧就尽量即系如果即系冬天咁啊舒服好多嘅。咁但系有几多厨房有冷气咧？咁多数都系抽气同先锋。咁啊，即系呢个，所以变咗本身系一个困难嚟噶咯。 O、okay, K， 好啊，多谢晒你，唔该晒你啊，张宇仁，同你倾到呢度。张宇仁咧就系行政会议成员，亦都系立法会饮食界议员嚟噶。佢就提到，可唔可以喺一啲打咗针饮食出品部嘅员工咧，都可以系戴嗰啲透气啲嘅透明嗰啲嘅塑胶口罩咧？你又点睇？欢迎打嚟18723111，18723111。咁钟之后继续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有千禧 吹和缓冬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睇《星岛日报》报道，警方国安处怀疑支联会涉嫌同外国或者台湾政治组织联系，以及当外国代理人，危害国家安全，首次引用香港国安法第43条实施细则附表5，向支联会常委等大约10个人发信，要求在14日之内以书面形式提交资料。包括個人資料、自2014年起支聯會的資產、收入來源和開支、相關活動等等。消息說，國安處去信的包括是副主席周幸彤、梁錦威、徐漢光、陳多偉、鄧岳君，還有劉慧卿，以及正在服刑的主席李卓人和另一名副主席何俊仁等等。周幸彤否認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的指控，支聯會將會開會討論應對方案。星島日報報導。 信報的報導就提到，今次被警方要求提供資料的3个组织都是同支援內地民主和維權運動有關。歷史最悠久的支聯會是1989年香港百萬人大遊行支援內地民運後成立。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是由支聯會骨幹成員何俊仁等人在2007年創立，屬於非牟利機構。華人民主書院就由八九民運流亡領袖王丹在2011年在台灣創立。書院本來在香港和台灣兩地都設有辦事處，但去年香港國安法實施之後已經撤出香港，香港辦事處已經在今年1月展開註銷公司註冊程序。信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的候選名單今日公布，身兼資格審查委員會主席的政務司司長李家超日前接受大公報專訪的時候說，每名入閘的候選人都是經過資審會充分考慮、討論和審查，杜絕偽裝、擁護基本法以及效忠特區人士過關。下一輪的立法會候選人亦都不會有所謂政治素人能夠偽裝混入。大公報報導。 明報報導， 政府擴大新型冠狀病毒疫苗接種的即日籌安排，明日起12歲或以上中小大專生可以在早上7時45分起在24間接種中心攞籌，每名學生最多兩個人陪同，陪同者可以一起打針。另外，繼科大9月1日起禁止未打針或者不符合兩星期一檢的師生入校園，浸大昨日亦都公布10月1日起入校的师生要打齐两针满14日或者两周一检。明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卫生署在截至本星期日的过去一个星期接获4宗曾经在离世前14日内接种新冠疫苗的死亡报告，涉及4名年龄由50岁至82岁的男子。该署说并没有临床证据显示由疫苗引起，有待专家委员会评估。同期有4名青少年打针后出现怀疑心肌炎或者心包炎，涉及2名分别12岁和15岁的女子，以及2名分别14和15岁的男子。这个是东方日报报道。 成报报道，特首林郑月娥在2017年竞选行政长官的时候曾经承诺会订定幼师薪级表，不过教育局昨日宣布完成幼稚园教师计划的检讨，指出如果设立强制性幼稚园教师薪级表并且同政府资助挂钩，基本上是采用类似资助中小学的做法，但是额外教师将会成为超额教师。由于幼稚园运作模式和资助中小学不同，单独套用强制性教师薪级表并不可行。成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星岛日报》的社论讲到，打了一针疫苗的市民昨晚突破400万。不过踏入九月，香港将会面临两个隐忧，一就是大批外佣将会来港开工，二是中小有学校开课，很多学童返回校园，感染的风险甚高。政府和公众都必须加倍防范，不容有任何疏漏造成大爆发，当局有必要制定更加周密的机制，务求万无一失。这个是《星岛日报》社论。 文汇报社评话，警方寻日写信俾多名支联会常委，话有合理理由相信支联会属于外国代理人，并且第一次根据香港国安法实施细则，要求有关人等提交相关资料。社评话，要求相关组织提供资料，参考社团条例第15条嘅条文，外国法例亦都有类似嘅规定。警方今次嘅执法完全系依法办事，合法用权。文汇报社评。 明报的社评就说，废物征费条例草案因为议员的私心和业界既得利益反对，拖延多年，政府官员据事避难，妥协没有底线，不单只是同意设下长达至少18个月的准备期，征费安排几时生效亦都没有时间表，留待立法会日后再决定。社评说，实际就是将政治烫手山芋交给下任，做法不负责任。明报社评。 成報的社論說，特首林鄭月娥在2017年競選行政長官的時候承諾會訂定幼師薪級表，教育局昨日公布已經完成檢討，認為如果實施強制性薪級表之後，現時幼稚園在計劃下聘請的大約1000名額外教師將會成為超額教師，看來林鄭月娥走數的機會極高。社論說，教育工作應該從小做起，指政府長期虧待幼稚園教師極為不智。成報社論。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由于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就喺龙盘苑嘅。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慢线有坏车啦，咁影响到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就龙盘苑。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锦辉花园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锦辉花园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西隧的九龙入口都是车多，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过了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 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就屈地街。在九龙啦，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慢车，龙尾在翠塘花园。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一段车多，排到去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沙田的污水处理厂。另外由于受爆水管影响，在葵芳的葵福路、兴芳路交界，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经过小心。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台电视31残奥共融体，没有不可能。今届东京残奥会，香港派出24名运动员出战8个项目，分别是射箭、田径、硬地滚球、马术、游泳、乒乓球、轮椅剑击，同埋今届新增设嘅羽毛球比赛，当中一半选手仲系首度挑战残奥会嘅添。 紧贴东京2020残疾人奥运会，港台电视31、32全力直播残奥赛事。 完成接种新冠疫苗，达至群体免疫后，我希望第时由外地翻嚟可以直接翻屋企，一家人好安全咁去院舍探爷爷嫲嫲，喺室内做运动都冇限制，成班老友又可以聚旧，放假可以冲出香港去旅行，可以回复正常生活，仲有咁多奖赏同优惠，全城启动，快啲打疫苗啦！ 2021年8月26日，国安处要求支联会提供资料，修幸同否认支联会是外国代理人。 立法会通过容许律政人员合资格可获委任为资深大律师。 新增5宗输入确诊个案，其中3人带 L452R 变种病毒株。 习近平与普京通电话，就阿富汗局势交换意见。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关呢个12岁或者以上学生咧，可以都拎呢个即日筹啦，去疫苗接种中心嗰度咧，系攞筹打针啦，就听日起开始啦。咁啊，见到都话学生咧要攞一啲在学姓名文件去登记啦，亦都话12至17岁人士咧系要拎埋家长嘅同意书咧，去到呢、这个疫苗接种中心嘅。如果你系攞即日筹嘅话，好啦，咁啊，而家咧讲翻即系接种伏必泰疫苗啦，就最低年龄系12岁嘅，接种科兴疫苗嚟讲咧就系最低年龄系18。今日欢迎大家打嚟讲下嘅1872311118723111，电话旁边有杨先生，早晨，早晨，杨生， 请问早晨，咁头先阿张贤讲话嗰啲老师咧，即系要一定要打肺炎嗰啲肺炎针啊，咁老师嗰啲可能难言之隐，或者有高血压啦、嗰啲手心脏病唔适宜打噶嘛，系咪先？你唔可以强俾人哋噶嘛，有即系系咪先？有选择权噶嘛。 不过佢头先都话即系唔系讲紧有健康唔适合嗰啲，佢系讲紧一般嗰啲情况 啦。难言之隐咧，有啲唔打得咧，系咪先？你唔可以强逼人打噶嘛，系嘛？即系同埋咧，我都好留意新闻报道嗰啲嗰啲疫情嗰啲，通常都输入个案都。打世界各地嗰啲唔同啲肺炎针咧，打咗两剂都染到 Delta 嘅，即系加上又冇乜信心啦，都系打咗之等于冇打，即系好，即系你我留即系其实心知肚明啊，啲医生都知道噶啦，咁你而家系咯，讲就讲呢几句说话啫。 咁、okay, 你有冇屋企人系做呢一行啊？即系都做教师咁样，有冇系咁啊？ 冇、我 okay, 明白， 老师又冇啊。以前我太太做旅游 嘅。OK， 好啊，好啊，唔该晒你啊，同你倾到呢度啊，杨生。咁啊，不过头先张宇仁嘅讲法都唔系话讲紧一啲健康唔适合嘅人嘅老师都一定要打针，佢就唔系咁讲嘅咁。咁另外都讲到局长嘅回应啦，都陈肇始局长就讲到话，即系一啲高风险群组嘅接种率咧，系应该已经达至九成啦。佢以官立学校为例咧，喺八月中已经有83%嘅教职员咧系打咗第一支嘅疫苗 咁啊，另一方面啊，除咗講到有關於喺學校嘅教師打針啦，即日丑之外啦，見到咧大家呢期咧呢段時間咧都係討論緊有關於打疫苗嘅接種率啦，同達到群體免疫嗰個嘅關係，仲究竟係有幾大關係嘅咧？或者喺變種病毒之下有冇影響到咧？咁見到咧，包括袁國勇教授咧，就之前喺明報度就有個文章就提到話，今年中咧就因為 Delta 變種病毒嘅出現啦，咁啊呢個病毒株嘅基本繁殖率咧已經去到咧係七嘅啦，咁啊原本話原始嘅病毒株嘅基本繁殖率咧係2.5嘅啫，即係一個人平均傳俾2.5，而家就去到七啦。咁啊，令到伏必泰嘅疫苗效用咧都跌咗啊，跌到去咧88%。咁啊，令到群體免疫嘅要求咧都升咗，因為之前一路都講話七成人打針啊達到群體免疫。喺呢一個變種病毒之下咧，譬如伏必泰呢一個嘅疫苗效用跌嘅時候咧，群體免疫咧要求亦都話升到去97.4%。對科興疫苗對於 Delta 病毒嘅有效率咧就係大概係六成左右。咁即係話咧需要更加多人打針咧先至達到群體免疫。佢根據文章所講咧，就係話要估計要求要去到142.9%。在咁嘅情況之下，其實要透過打針或者透過接種率高啦，去達至群體免疫個難度係咪越嚟越高，或者甚至去到根本係冇可能嘅咧？都可以請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傾下嘅。有廣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早晨。 係，早晨啊，蕭立文。 早晨，何柏良教授，點睇袁國勇教授喺個文章度提到頭先嗰啲數字，就係因為變種病毒嘅出現，令到疫苗嘅效用減低咗，要達到去群體免疫咧，所以整體嗰個接種率咧都再高啲，甚至如果真係全部人打科興嘅話咧，就話係142.9%。咁當然而家喺香港嚟講，都唔係全部人打科興啦。咁即係達到一個嘅問題就係，究竟要去到打幾多嘅針，個接種率幾多先至去到群體免疫，定係根本冇可能達到咧？喺香港呢個情況。 嗱，關於群體免疫咧，我覺得市民真係要醒噶啦。群體免疫呢個概念咧已經爆破咗。嗱，群體免疫咧就一年前咁就醫學界就包括香港我哋嘅評估咧，就係如果有一隻有效嘅疫苗，咁嗰個疫苗咧就佢係可以預防到新冠肺炎病毒感染啦。咁你接種咗疫苗咧，就唔會中招啦。咁你唔會中招咧，就亦都唔會將個病毒咧就由接種咗疫苗嘅人士就傳俾其他人。咁所以咧就跟翻一啲計算嘅程式咧，就去推算出嚟，就視乎嗰個病毒咧佢嘅基本繁殖率。咁如果係2.5或者到3咁啊，咁啊計算出嚟一個咧就喺社區裏面，係成個人口喎，唔係喎，你嗰個接種嘅人口，成個人口，咁你大約七成係完成咗兩針咧，咁嗰個病毒咧就我哋一年前嘅諗法咧，就覺得佢唔會喺社區裏面咧繼續有散播，咁但係咧就近呢半年咧就有一啲情況發生咧，咁就事實擺在眼前，證明咧。群體免疫這個概念，我覺得市民可以忘記咗佢，因為咧有變種病毒，咁呢啲變種病毒咧就出現得好快，咁特別係 Delta 變種病毒啦，大家唔好淨係留意 Delta 變種病毒，其實除咗 Delta 變種病毒咧，仲有伽馬、Lambda 呢啲變種病毒咧，其實佢對嗰個疫苗嘅成效影響都係好大嘅。第二咧就係喺一啲西方國家啦，咁同埋地中海嘅國家，咁就嗰個疫苗接種嘅人口比例咧，就去到一個好高嘅水平，就超過七成啦。咁嗰個病毒咧都繼續喺人群裏面咧就傳播，唔單止傳播咧，甚至乎所有一啲超級群組嘅發生。咁所以個現實世界咧就越嚟越多數據話俾我哋聽咧，而家我哋疫苗一定係要接種嘅，咁嗰個目標咧係要改為全民接種，所有人都去接種咧，咁每個人有一個保障咧，咁樣咧就算個病毒就喺社區裏面傳，每個人即係有人感染到咁啦，咁你就可以避免出現一啲重症啦。嗱舉幾個國家啲接種疫苗嘅數字為例咁啦，咁以色列咁佢就12歲以上人口咧就78%就完成咗兩針嘅，英國咧就完成兩針嘅就63%，美國就52%，如果亞聯酋咧就75%。咁你睇翻呢四個國家咧就咁高比例完成兩針嘅人口接種咧，佢近期 嗰、那個社區裏面確診嘅新增宗數咧係創緊新高。咁如果你喺睇翻美國嗰個數字啦，咁簡直每日嗰啲真係天文數字嚟嘅，即係講緊超過150,000人感染。咁呢個仲未計咧，佢有好多輕微嘅感染啦，可能冇做到檢驗。咁所以咧就你睇翻呢啲國家，即係佢嗰個現實情況啦。咁香港就算我哋而家嗰個人口就大約400,000人接種咗咁啊，你就算去到500,000人接種咗、600,000人接種咗，咁呢600,000人接種咗咧，其實嗰個人口接種比例咧都係好似以色列亞聯酋嗰啲咁樣嘅情況嘅啫。咁你去到嗰個接種嘅水平咧，你都唔可以全部除曬口罩，所有嗰啲防疫措施咧去解除。你除口罩去到解除咧，咁你咪重蹈翻以色列啊、亞聯酋啊呢啲地方一下子解除嗰、那個呢啲防疫措施嗰個嘅覆徹咯。咁嗰個社區裏面咪出現大爆發咯。 咁所以對 有好多人感染啊、重症啊、死亡呢啲發生。 係，但對於市民嚟講，一路都諗住啊，打疫苗就係一個希望，係咪可以大家都打曬疫苗，可以放寬一啲即係防疫措施啊？先講到譬如一啲限聚啊，或者一啲口罩啊呢一啲咁嘅措施。咁但係而家話啊，打曬都仍然係有風險，亦都做唔到一個嘅免疫屏障嘅時候，其實。要鬆呢啲措施係咪即係都好難去有一個期，或者要做到點樣先可以鬆到措施咧？ 嗱，你嗰個放鬆嘅步伐咧，就要做得慢。嗱，疫苗係有效嘅，即係雖然佢唔係話可以完全預防到感染啊。咁你睇到而家世界各地嘅數據，咁由接種疫苗開始到今天啦，咁觀察到大約咧就係九個月左右嗰個現實世界嘅情況啦。咁接種咗疫苗，咁不論你係科興或者復必泰啊，咁佢預防重症同埋死亡嘅成效咧，仲係相當之高。咁某程度上咧，就有啲資料顯示咧，你嗰個接種者佢身體裏面嘅抗體水平咧，大致上咧都反映佢嗰個保護嘅成效。咁所以疫苗咧係一定要接種。咁疫苗接種到一個高嘅水平，咁當然你越高個安全系數就越高啦。咁即係話咧，如果我哋係有一定比例嘅人口接種咗咁啊，咁你要放寬一啲防疫措施，個步伐咧一定要慢，就唔好急進，因為如果你急進咧，就佢喺社區裏面咧，好容易就有一啲群組爆發，有啲傳播鏈咧就會出現。 但我意思係即係唔可以再以疫苗接種率嚟做一個指標去作為放寬措施，係咪咧？ 嗱，你唔可以話一個硬指標嚟到睇，咁嗱，即係我頭先舉嗰啲例子咁啊，譬如話七成，咁你英國咧就佢一針接種就七成以上噶啦，咁佢嗰個計算方法仲係用全國人口喎，就唔係淨係話成年人嘅人口喎，咁所以你香港而家我哋如果用750,000嘅人口嚟到計算咁啊。咁我哋嗰個比例咧，大約係53%嘅啫。咁雖然政府佢一向以嚟計咧，就用12歲以上，咁大約就60%左右啊。咁即係話咧，我哋而家50%-60%，即係呢個嘅人口接種比例咁啊。咁你一下子大幅度放寬咧，係有危機嘅。咁你特別咧就九月，就頭先主持都有提過啦。咁九月咧就政府就照呢啲傳媒嘅報道指咧，就可能會放寬翻俾外佣，就多啲入翻嚟香港輸入翻呢啲外佣啦。咁嗰度係有一個風險嘅，你做得唔好又走落入去社區。咁第二咧就你開始復課啦。咁復課咧就喺學校裏面咧就多咗學生喺室內去聚集啦。咁如果你社區繼續清零咧，咁就冇事幹啦。咁但係如果你一旦有呢啲高傳染性嘅 Delta 變種病毒走入社區咁啊，咁我哋擔心咧就一下子佢出現一啲超級群組嘅爆發。咁、其實你過往嗰幾個月啦，其實每個月我哋都有個案走到入社區。咁慶幸咧呢啲個案走入社區就香港人人戴口罩啦，咁就冇發生一啲超級群組嘅爆發，就冇喺社區裏面咧衍生一啲持續嘅傳播鏈。咁但係你九月如果你話開學就好多學生聚集咁啊，我擔心咧，你如果再有走漏咧，就隨時嗰啲群組啊，即係超級群組咧，有機會發生。咁所以咧， 喺呢段時間咧，其實就市民都真係要盡快去接種啦。咁所以就你譬如就住點去推進多啲人接種咧，咁你開始調整個策略，就用一啲更加有效就谷針嘅方法咧。呢個方向咧，我都贊成，值得大家去思考。 嗯，例如咧，譬如而家講緊，譬如即日抽去到學生十二歲或以上嘅學生都可以落即日抽，呢啲又幫唔幫到咧？就因為就咁睇翻咧，即青少年嗰個年齡層咧，接種率其實都唔低嘅，即喺即同整體香港嗰個接種率比都唔算特別低啦。呢、這、一個尤其是喺邊啲群組，係咪都係主要喺長者嗰方面係要增加整個接種率咧？你覺得？ 如果是12歲到20歲咁啊，咁大約一半人左右接種咗啦。咁60歲以上咧就未夠四成。咁所以咧就呢兩個年齡層咧要特別去推進啦。咁即日籌呢個咧有少少幫助，咁但係個幫助咧未必話係好大嘅。咁你睇翻就佢呢啲即日籌咧，就過往嗰一個月推出以嚟咁啊，咁都唔係話。全部啲籌喺所有嘅中心咧，就日日都派曬嘅。咁你睇翻近呢幾日咧，就預約接種疫苗嘅人數咧，其實都下降緊。咁所以咧，如果你話要去再多鼓勵多啲人去接種咁啊，咁你要諗起新嘅方法，譬如就除咗呢啲疫苗接種中心啊，咁去屋村裏面擺一啲街站啦。咁如果你針對有一啲長者，佢可能就唔方便落樓啊、出街咁啊，上門接種。咁其實你上門接種，你睇到喺新加坡佢有推出呢個安排咧，就對於一啲80歲以上啊、90歲以上嘅長者，佢係行動唔方便嘅，咁係受歡迎嘅。咁當然你呢個方法未必話接種到好多啊，咁但係就呢個我叫做揼石仔嘅方法啊。咁呢個有一定嘅成效，咁呢個要去諗啦。咁你其次咧，睇翻世界各地咧，就喺一啲人多嘅公共場所啊，就都開始有一啲嘅限制。咁主要個方法咧，就係如果佢未曾完成兩針接種咁啊，就限制呢啲人喺嗰啲地方出入咯。咁譬如你喺入口嗰度，就需要出示嗰個疫苗接種證明，先至俾佢入去。呢個方向，我覺得政府都一定要諗。 Okay. 呢個一定係。政府行政嘅決定啦，咁啊責無旁貸要思考呢樣嘢。 好啊，因為之前咧教育局咧嗰個措施，我都想問下你，因為就話即係如果九月嘅時候啦，即係全校嘅教職員啊、學生都打曬疫苗，去到七成嘅學校咧，可以考慮即係恢復咧全日面授課嘅。但係而家即係成日都話，即係七成呢、這、一個打曬針，即係整體社會嚟講未必達到個免疫屏障啊嘛。喺學校嚟講，用七成呢個指標又需唔需要調整？ 嗱，佢如果係有七成接種咗恢復叫全面面授課咁啊，咁呢一個佢唔係話冇一啲輔助嘅防疫措施啊嘛，咁你配合埋有一啲釋放嘅防疫措施咧，咁樣去到做咧，暫時嚟到睇啊，香港你大致清零嘅環境下邊咧，我覺得係安全嘅。嗱，咁你睇翻譬如一啲高危嘅即係高接觸風險嘅群組，譬如醫生咁啊。醫生嘅比例咧就95%，所以其實好安全。咁你睇翻醫生咁多人都去接種咧，市民大眾其實咧就都應該思考咧去接種疫苗，安全冇問題，都係有成效。 OK， 好啊，唔該曬何柏良，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何柏良就係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嚟嘅，轉頭翻嚟繼續千禧年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特首林郑月娥呼吁雇主要求所有员工接种新冠疫苗，否则要自费检测。厂商会会长史立德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商界過去幾個月都好配合政府接種疫苗的政策，例如推出打針抽獎等。現時一般公司都是以鼓勵性質為主，成效不錯。希望強制接種疫苗是最後手段，即使最終要強制打針，亦都應該設過渡期。相信寧願辭職亦都不打針的員工不多。 他認為對於因健康理由而不能夠接種疫苗的員工，應該視乎個別情況彈性處理。政府亦都可以考慮推出措施，讓已經接種疫苗的市民可以自由出入更多公共場所，或者優先使用康體和休憩設施。美國輝瑞藥廠表示，正在向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尋求對民眾接種第三針加強劑新冠疫苗的批准。輝瑞和德國 BioNTech 計劃在週末之前完成提交對16歲及以上人士在兩劑疫苗的基礎上再接種加強劑的申請。路透社引述《华尔街日报》报道，如果药监局与联邦疾控中心批准申请，将会由下个月中旬起向至少六个月之前完成接种两剂疫苗的美国人提供第三剂疫苗，比原先公布的八个月时间有所缩减。预料疾控中心将会在当地下个星期一评估数据。美國國防部官員說，在阿富汗喀布爾機場大約有一萬人等候撤走，又指數目可能在未來幾日上升。五角大樓官員指出，單在星期二已經有19000人撤離，每39分鐘就有一架飛機起飛。報導指，很多阿富汗人都說，即使手持批文，前往喀布爾機場亦都越來越困難。一名成功登上飛機離開喀布爾的女子接受英國廣播公司訪問的時候說，機場外有塔利班武裝分子在人群之中以殘暴方式打人和開槍。有志願組織就憂慮喀布爾機場的撤離行動和引發的混亂影響對阿富汗的物資供應。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警告，阿富汗全國大約有1000萬名兒童需要援助。那個組織在塔利班接管當地的情況之下，會繼續致力提供協助。美國駐喀布爾大使館發出安全警示，建議美國公民切勿前往喀布爾機場，同時建議正在身處機場的美國公民立即離開。路透社報導，有關安全警示在大使館的網站發布，未有交代具體原因。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區有驟雨，日間酷熱，最高氣温大約34度，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有幾陣驟雨，短暫時間有陽光。依家氣温29度，相對濕度82%，酷熱天氣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5579点，跌114点，总成交金额102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25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40点，跌5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财政科技系报4.18，升8仙。腾讯控股469.4，跌5蚊，小米集团25.65，升3毫，阿里巴巴163.8，跌3毫，快手69.15，跌8.35，美团228.6，升1.6，京东健康73.3，跌2.5，普普马特57.3，跌1.65，盈富基金26.12，跌1.4。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83，日元110.04，瑞士法郎0.914，加元1.26，人民幣6.477，英鎊對美元1.376，歐元對美元1.177，澳元對美元0.726，新西蘭元對美元0.697。日經平均指數報27710點，跌14點。港金現價報1662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9.66美元，卖出1790.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大坑东道嘅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通菜街。重复多次，就系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大坑东道嘅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通菜街。咁较早前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慢线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咁车龙就去到龙翔道，近住星河名居，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慢线的坏巴士已经拖走了，车龙去到龙翔道近住星河名居。咁喺葵芳的兴芳路同埋葵福路交界咧就有爆水管，兴芳路同埋葵福路交界部分嘅行车线需要封闭，一大挤塞。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龙尾在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山道。湾仔的会议道来回方向，近住湾仔码头一带都是挤塞。咁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喺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挤塞，车龙去到西贡消防局。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入翻去屯门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咧，亦都车多，车龙排翻上去屯门公路，近住深井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排到去马场对出。反方向大埔公路去上水啦，近住伟华中心一段车多，车龙去到城门隧道公路啦，近住美林村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FM 九二六奥运第一台。 大家好，我是钟婉平 Irene， 咁我就参加轮椅剑击的项目嘅，我就揀了首歌 Serenity 同埋小肥版本的青春总比我哋残奥嘅运动员啦，因为希望即系我哋可以将我哋青春嘅汗水可以发挥喺个舞台上面。 听身每个灾难。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 唯有奥运第一台。过去两年，香港面对严峻挑战。事实证明，在中央支持下，香港经得起考验。香港人齐心抗疫，而家是砥砺前行、重新出发的时候。2021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2021年8月26日，国安处要求支联会提供资料。周幸彤否认支联会是外国代理人。 立法会通过容许律政人员合资格可获委任为资深大律师。 新增五宗输入确诊个案，其中三人带 L452R 变种病毒株。 习近平与普京通电话，就阿富汗局势交换意见。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今日欢迎大家打嚟讲下有关于打疫苗啦，都头先同专家讲到有关于免疫屏障方面喺变种病毒嘅威胁之下啦，对于呢一个嘅接种率同免疫屏障嘅关系咧，头先何柏良都话就可能会去到破灭嘅情况噶啦，即系未必话系之前所讲嘅话七成嘅接种率咧就可以达到免疫屏障，因为成个嘅变种病毒都令到一啲疫苗嘅有效率咧都有影响嘅。今日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电话旁边就系袁先生，早晨。 你好啊，早晨啊，苏乐文。 系你好。 我系一个中六、中四嘅家长啦。 嗯。 咁我自己本身系打咗疫苗嘅， 系 咁，但系咧，我两个小朋友都唔肯打，因为咧，佢哋睇到好多消息咧，就系话有啲小朋友咧打完疫苗咧，有啲唔系咁好嘅反应，同埋佢有心肌炎嗰啲啊， 即系小朋友惊打系嘛？ 系啊，佢哋唔愿意打，嗯、但系咧，佢哋学校咧有即系。就講咗話，如果有七成師生打咗咧，就可以全面復課。 嗯。 咁但係咧，最近聽到消息咧，又話如果唔打曬咧，冇打到嗰啲小朋友咧，就要喺屋企度 Zoom。咁其他打咗咧，就可以照常上課。 呢個係學校嘅安排啊？你意思係嘛？ 我好似係聽你呢個台講嘅。 而家就冇咁樣講嘅喎，呢個係因為而家都係話九月起咧就繼續維持半日係上課嘅。咁如果真係學校啊全校師生咧，舉個例都係有七成係打曬針嘅話咧，咁就可以全日面授課咁樣嘅。之前嘅講法都係咁嘅。 我之前都係咁樣講嘅、但係我即係我可能我聽錯咗啦。但係我覺得而家個政府咧，佢做講啲嘢咧真係好飄忽啊！佢又唔俾一個落實嘅決定講出嚟，令到我哋啲家長有時。即系我哋唔系话对啲资讯太过敏感，突然间佢又咁样一变一变咁样，我哋无所适从啊！ 明白明白，即系都可能想整体啲资讯清楚啲系嘛？ 系啊，同埋啲小朋友如果真系即系有啲好抗拒，即系有翻咁上一大咧， 系 即系佢自己有自主权，佢真系唔愿意打嘅，咁我哋做家长嘅可以点处理咧？ 明白明白啊，袁生，始终佢头先讲到话两个小朋友，一个就系中六，一个就中四，都可能即系都大个啦，都有啲谂法啊。对于打唔打针等等，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先听一节一分钟阅读。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子晴，制作张凤平。 我哋继续讲道道嘅散文。呢位今日已经转行写《食经》嘅朋友，佢年轻时。所写的诗情散文可以说自成一格，读之令人细细体味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从中又得到生活的味道，感情的滋润，可以令我们的生命恩深一片。他的散文忘记有一段这样的文字， 当细雨同我的脚步轻浅这一街的泥泞于早晨时，宽恕便向我低唱，街角的花店刚开，一个突眼瘦小老头正在在那里用带病的黄谷编织着一个圆形的网机，因为网机所以宽恕。当蝴蝶在阳光下飞翔于你白坟的四周的时候，我会忘记一切除了你的好。细雨渐去，彩虹渐现，彩虹以它七色默默祝福土下默默的白骨，走到坟前放下花圈，举头望见印在碑上的容颜是几咁的严厉，我又想起了第一次见你的情景。父母伤亡之后，我只有七岁，唯一的哥哥亦都要出海行船，在出海前一日他送了我给你，叫阿姑，哥哥说，但是我不肯，因为我当时害怕你。 上面就是那篇散文忘记开头的片段，继续写下去，少年道道和他阿姑的感情呢开始渐渐沟通起来了。道道将生活中细微的事情运用他的文笔写出来，把握了事情最感人的细节，他没有刻意找什么生命的字眼去描写，他爱用最普通的家常语。文中他这样写， 一切小小的不合乎，小小的残忍都会在他眼中放大。 描写坟场他又这样写， 坟场好静，雨后空气清新，阳光明丽，我朦胧在你墓前睡了。 你还会发觉他的文句很多是喜欢用了英语的句构或者句式的，例如当细雨和我的脚步轻浅这一街泥泞于晨早时，你不觉得道道的散文英语得来好有别致的感觉吗？ 睿智悟出真理，阅读丰富人生。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由港澳办副主任黄柳权率领的“十四五”规划纲要宣讲团在星期一起出席第一场活动，当时都有讲到话，即香港政府的官员应该肩负住管治特区满足市民期待的重要职责，要理念对接、思路对接等等，去到寻日最后一日的行程，咁亦都咧系被問到就是話特首林鄭月娥係會唔會係獲得支持係連任嘅咧？咁佢都咧係引述到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咧早前係提出咧特區管治者嘅五個善於，咁即係包括就話係擔當立場堅定嘅愛國者啊，解決香港矛盾等等，講到呢一啲嘅條件嘅。究竟佢呢幾日嘅行程有冇講到啲咩特別的信息都可以值得分析一下咧，喺香港喺成個十四五規劃綱要入邊嘅角色咧，又如何咧？都可以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傾嘅。電話旁邊有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早晨。 早晨 啊，劉兆佳，講下港澳辦副主任黃柳權啦，嚟到香港就十四五規劃宣講會都去咗幾場噶啦，咁啊見到有冇話睇到即係今次主要喺香港嚟講咧，係想帶一啲咩信息咧，係想講啲咩咧？ 其實以前咧關於十二五、十三五規劃咧，中央都有人落嚟講解，只不過主要針對就係特區官員。今次咧就係不單止針對特區官員，仲針對埋立法會，針對社會各界。咁顯示中央希望提升整個香港對十四五規劃嘅關注，同埋了解到咧呢個十四五規劃為香港日後嗰個發展所帶嚟嘅各種機遇，同埋點樣有利於破解香港原有嘅社會、經濟、民生矛盾。所以成個過程本身實際上就要提振呢個香港人對國家發展、對香港發展嘅認識，同埋咧加強呢個香港人對國家嗰個向心力。咁主要呢點，主要其實就係呢度。 OK， 當然嚟講，佢亦都提出就係話咧，香港人特別係特區政府咧，對於發展方面嗰個理念啊，應該有一個新嘅睇法，即係唔能夠單純咧局限於從香港角度，從嗰個所謂項目角度睇發展，而一定要從一個國家角度，從一個所謂戰略角度、長遠角度。整體角度考慮到呢個國際形勢嘅變化、國內形勢變化同埋香港形勢嘅變化咧，嚟到擬定一套咧，能夠行之久遠、對香港有利嘅發展戰略。嗱，呢個又話咧，要改變一啲所謂對發展嘅觀念啊。 係， 當然呢方面咧，一提而涉及到政府有嘅工作咧，即係唔能夠再好似過去嗰種咩講咩即係不干預，而係要咧加強呢個對社會。同埋呢個經濟發展嘅領導，咁先可以有利於咧調動各方面嘅資源咧嚟到去令到香港更好地參與國家發展嗰個大局。 嗯，咁係咪即係代表喺今次嘅釋出嘅信息嗰度咧？因為我見到啊，譬如黃柳權副主任啦，都有讚揚特區管治團隊咧，就話建立敢於作為、敢於擔當嘅新風氣，並且認為香港由亂轉自由自及興咁。咁但係同時見到咧，中聯辦主任劉慧玲咧之前都即係出席黃柳權副主任呢幾個活動嘅時候咧，都有提到有關於香港經濟發展咧，就話不進則退，慢進也是退。即係其實我想知道對於即係中央官員嚟講咧，佢哋對特區政府而家譬如喺經濟發展或者其他施政方面係咪都有覺得太慢啦，定係其實係滿意嘅咧？因為從兩個信息睇到，好似一邊就讚，另一邊就覺得可以再做好啲咁，係點嘅咧？ 有咩矛盾喎？因為點解嚟講咧？因為事實上咧。你從中央角度睇咧，特區政府近一兩年嚟咧，的確係喺管治過程當中，特別喺呢個打擊敵對勢力方面，以至係推動啲發展方面咧，係較以前為積極。咁但係呢個積極性咧，仲要進一步提高，特別好似話提高嗰個發展理念嘅，要進一步嘅突破， 係 即係要從香港本位角度轉向從一個國家國際角度嚟到去尋求呢個發展嘅路向。所以其實冇乜矛盾喎，一方面即係話咧，你特區政府過去一兩年嚟咧，啲工作有所進步，但係咧仍然有相當大嘅進步空間，無論喺理念上或者工作上。 係，咁今次亦都話去到立法會嗰度啦，出席呢個十四五規劃講座啦，有冇特別嘅意義喺度咧？ 對立法會議員是否都有一些期望呢？其實有反應， 其實由頭至尾中央都是想同一個立法會作為香港那個這個政治體制裏面重要的機關維持這個交流合作和對話的嘛。但是過去二十多年來呢，立法會不斷因為這個反對派的干擾呢，就變成一個呢政治鬥爭的場所。所以在這樣環境底下，中央官員呢根本即使想跟這個立法會發展這個官方的交流都沒有可能的嘛。咁今次黃柳權地特登去立法會宣講呢，一方面都係即係肯定呢個立法會喺中央呢個眼中嗰度重要嘅憲制地位，同時呢，因為日後呢特區政府好多呢個推動呢個改革啊、政策呢個革新嘅工作呢，特別係配合到呢個十二五規劃嗰度進展，佢又需要好多立法、財政撥款嘅工作喎，所以中央自不然希望呢，在愛國者治港的情況底下，立法會做好這個配合特區政府來去推動這個香港盡快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工作。那麼這方面要做到這樣，自不然希望立法會議員更好地了解中央的大政方針，以及特別是對港政策，令到立法會議員以後在做好這工作的時候可以有所依循。 有記者都問到話，連任啊，會唔會支持特首林鄭月娥連任？問到阿黃柳權副主任嘅，咁佢就講到話有五個條件啦，咁就係話要愛國愛港啊，善於破解香港各種矛盾啊等等。咁其實你覺得佢係有冇答到即係記者嘅提問？究竟係支唔支持咧？你覺得有？ 佢根本就唔想答呢個問題。因為你對成個行程就係想提升香港人對呢、這個。十四五規劃都關注和理解，咁如果搞出第二個議題出嚟，咁咪起波時破壞咗佢原來嘅目標。咁事實上咧，從政治角度睇，我又唔覺得中央咧會希望喺而家呢個時候咧透露任何嘅對下任特首人選嘅風斥，免至咧製造嗰啲所謂呢、這個政治上嘅一啲混亂情況。咁所以佢所講嘅講法其實只係。即係規規矩矩咁講呢啲話咧，咁夏寶龍提過有五個善於，呢啲係對所有包括特首在內嘅管治人員嘅要求咁啫。實際上答咗等於就冇答， 其 實事實上你都唔想答呢啲問題，人更加唔想咧，俾人哋咧從中探索到呢個中央最後特首人選嘅睇法。但係坦白講，到從我角度睇咧。我覺得中央未必喺現階段已經有咗對下任特首人選嘅一個決定話， okay. 可能你仲要搬走一段長時間，包括埋搬走香港內部形勢發展同埋國際形勢發展。 好，另外都有一個都想問一下劉兆佳，因為民主黨就話九月咧先至會再決定係咪參加十二月嘅立法會選舉啦。咁見到呢段時間，對於即係佢哋參唔參選有唔少嘅討論嘅。譬如見到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田飛龍咧就講到話即係香港開始出現一啲延續攬炒主義嘅選舉攬炒主義，以不參選、不合作、不妥協阻止他人參選、破壞選舉作為基本行動策略。咁另外咧見到全國橋。联副主席罗文端都在明报的撰文就提到，如果杯葛不参选就代表公开宣示和新的选举制度是对抗的。特首林郑月娥也都回应到，如果政党不参选的话就质疑他的存在价值，也都政党不再进入政治体制觉得有些奇怪的。你怎么看其实政党不参选或者参不参选这个的态度是不是代表了一些政治讯息呢？是不是就是他哋如果選擇不參選，是代表他哋一些反對或者乜嘢嘅立場咁樣咧？有咩問題咧？你覺得呢、這個？ 唔係咁要視乎政黨最後決定參唔參選， 係 同埋佢如果唔參選，係提咩理由先得？如果提理由咧，係旨在去挑戰或者質疑嗰個香港政治體制同埋選舉制度嘅合法性，或者借機會嚟到咧，即係呼籲呢個香港人咧杯葛呢個選舉，或者呼籲香港人咧唔去投票。或者甚至去呢個批評呢個選舉嗰個各種各樣嘅安排啫，所以而家要睇翻民主黨入口啊，無論佢參選或者唔參選，究竟佢擺出到咩立場出嚟咧？以立場是否係挑戰香港現有嗰個政治體制嘅合法性，同埋呢個挑戰中央嘅對香港嗰個政策，特別係對啲選舉體制嗰個改革嗰個咁嘅態度先得。所以現時嚟講咧。 要等待佢哋嗰個回應先得。 即係所以我聽落就話，如果佢唔參選，應該就未必有問題；如果佢唔參選，有批評個選舉制度就可能有問題，係咪咁？ 嗱，而家問題咧，而家老葉可能到到最後嗰、那個情況係點？我而家唔敢選擇，因為事實就佢哋自己仲要探討呢個問題啊嘛。咁究竟擺出啲咩態度出嚟咧？嚟到去呢個支持佢最後決定咧，呢、這個先至大家要拭目以待。 嗯，但因为今次修改选举制度之后咧，有一啲唔系传统建制派人士都话啊，要攞提名去参选都唔系容易。其实要参选都未必系容易，未必系嗰个政党决定自己参唔参选系就做到呢个决定噶咯。 唔系你参唔参选，唔系，你攞唔攞到提名票呢个另一回事嚟嘅，呢个实际操作嘅问题。但系主要问题你点样对待呢个选举，同埋呢个选举背后嗰个制度，以至嗰个制度背后嗰、那个。制度的設計者中央的態度先緊要啊嘛。 OK，之前港澳辦主任夏寶龍都有講到啦，即係講到愛國者治港啦，唔搞清一色啊嘅説法啦。以你了解，而家係咪都係一樣嘅諗法，都係唔想個選舉係有清一色咁樣咧？ 咩？嗰個問題就係話咧，嗱，基本上大前提咧，就係話呢個要愛國者治港啊嘛。係。咁但係問題亦話咧。即係鄉民以前都提過，啊，本來都提過咧，唔係話所有泛民咧都一定唔可以參選啊嘛。所以事實上嚟講咧，嗰、那個仲未話去到一個咧要完全排斥嗰啲所謂温和泛民嘅地步。 明白。另外最後都想問一下劉時佳，有關於最近報道啦，關於支聯會嘅，咁佢哋就支聯會常委就通過決議解散支聯會啦。咁見到咧，警方都係話首次引用國安法第43条，咁就話合理理由係相信支聯會係屬於外國代理人，咁就係要求佢交更加多嘅資料，包括話成立以嚟嘅一啲成員職員資料等等嘅。點睇最新支聯會呢一個嘅發展咧？又 我諗而家特區政府特別係啲警方嗰個國安處咧。佢一路在研究緊嗰啲不同嘅所謂團體咧，有冇觸犯國安法？就呢個先係最重點。咦，你解唔解散又好，你係咪用咩理由解散係好嘅？唔係佢要關注點所在喎。如果佢揾到足夠證據證明某某團體係違反咗國安法某些部分，被研究叫外部勢力，佢只話要執法嘅喎。佢唔會因為你解散唔解散咧，佢就唔做佢要做嘅嘢啫嘛。 係。剛才我講到就係話，即係報道引述消息講話支聯會通過決議解散啦，支聯會嘅常委通過決議解散啦。頭先亦都講到話警方話一個外國代理人啦，就話相信支聯會係屬於其實所謂外國代理人都有兩個條件嘅，一個就係話受到外國政府或者外國政治組織直接或者間接指示啊監督嗰啲等等啦。咁另外就話外國政府或者外國政治組織嘅利益咧，為咗係做一啲嘅活動嘅。你睇唔睇到支聯會表面有呢個做法咧？ 嗱，呢個咧。我要等呢個警方自己走特證佢先得。咁但外國代理人好簡單啫嘛，你即係話咧，你嗰個作用就係話外國勢力服務，而個服務目標咧就要呢個危害國家安全同埋香港穩定啊嘛。咁所以去到底就話咧，你喺香港要講到證據先得。究竟你同一啲外國組織係咪有密切聯繫，甚至受到對佢資助，而你所做嘅工作就係要呢、這個危害香港嘅穩定同埋國家安全。呢、这個就係可能就係警方就可調查嘅重點所在。 OK， 好啊，唔該曬劉少佳，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劉少佳就係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嚟嘅。頭先就講到話，警方國安處咧係首次引用咧，港區國安法第43条實施細則附表5入邊咧，就話有合理理由相信支聯會係屬於外國代理人嘅，咁就話要求咧喺兩個禮拜內咧交更加多嘅資料。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